我是一名会计，这不刚刚晚上加班完了，回家路上嘛，快月底了，领导说加班，那就加呗，反正我们加班也是常事儿，经常一加班就是好几个星期都没周末，也习惯了，累是累啊，可是工作还得完成呀，回家以后洗个热水澡，听听音乐，缓解一下疲劳，第二天接着干活呗。 听说爱情是温暖的，你的温度是一种幸福，想念你最好的方式，偶尔哭红双眼。 说是他亲手给你织的，他不会，但是他的心已经藏在里面了。这首野歌就叫围巾，我想把你紧紧地裹住，只留一个回忆的空间。 在冷战后开始沉思，这份爱还值不值得努力去维持，你偶尔有点小自私，我偶尔有点小固执，但世上哪两个人 是还应该向着许愿池，可以让梦想变真实。每一次互相体谅，都会是幸福种子。你的手是最暖的围巾，呵护我度过最冷的情绪。我的眼是最亮的晨星，当你陷入了困境，就会温柔指引。爱是最暖的围巾，让心灵更柔软也更美丽。当我们不知不觉放下自己，相爱多轻松甜蜜。 暖暖洒满我心。 中的芬芳，似绒花的蜜糖，心似花绽放。 喝下它，今夜你将无眠。这样也好，这样我们可以多待一段时间，即使分手后我们还可以在咖啡的余味里再一次交谈。 天上飘的云随着风的方向，而我心底里的那个他到底在哪里？ 其实你很幸运，因为他已经住在你心底了。今夜，你只需要再一次把思念送到他的耳边。这里是夜歌。那让音乐带你飘向外太空，我们一起去感受黑夜里的浪漫旅程吧。 我这样多么快乐还是不够，这感觉这一切就好像飘在外太空，变得星球只有我们存在。 这里是夜歌，吴周彤和你一起在音乐里遨游。 生命也变有趣，让你听我的音乐，分享在每一刻的心情。在一起越来越久，开始会对你在乎，这感觉我们都明白。只要你在身边，我这样多么快乐还是不够，这感觉这一切就好像飘在外太空，别的星球只有我们存在。爱情在这个时候，我的心就像天气。

坠落地面，捡起了花火一点一点，就在那一刻闪亮你的镜片，那是我见过最美 的普通职员，我是毕业以后留在这个城市，然后现在呢有机会特别有幸能留在一个比较好的公司，虽然工作特别忙，经常会夜晚加班到很晚，但是我觉得是感觉很充实，工作内容对于我们来说，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一种挑战，更是一种学习，我在工作中体会到了无穷的乐趣，然后我们现在也呢工作也非常有干劲，心情也特别的好。现在呢我是刚加班在回家的路上，虽然说晚上可能回家只能吃点快捷食品，但是我觉得心里非常开心，现在呢也特别想有话跟我远方的父母说，希望他们能够放心，儿子不会让他们失望的。 虽然经常梦见你，爱是毫无头绪，下着雨，今天是星期几？ But I don't know 你去哪里？虽然不曾怀疑你，还是忐忑不定。谁是你的？

还在路上吗？每天都这样啊。来，到我这辆寂寞夜车上来坐坐。我是五洲头，这里是夜歌。 夜快着，同行着不动，轰隆隆，心有点朦胧，仿佛有个人在窗外喊着我。夜尽头，星星多寥落，天迷蒙，已经斑驳，款款双人座，没有你更寂寞。 明白这也是种运气，让它永远